停车费包含在已交的物业费中。去年8月29号，因家中的两辆车都不在小区，王先生驾驶一辆借来的车进入了小区，并停放在自家停车位上。当天他驾驶车辆准备离开小区北门时，保安将他拦住，要求支付31块钱停车费。王先生不同意，在交涉20多分钟后弃车离开。因为车辆停留在小区北门出口处，物业公司报警将车辆移到小区北门外，并加上地锁。王先生说，直到23天后物业公司才将车归还，期间他只得另行租赁同档次的汽车，每日租金为500块钱，租车23日，共计支付租车费11500元。 王先生表示，被告中朗公司于2015年7月进驻小区，随后制定了停车位收费制度。物业收取停车费虽然经过业委会同意，但没有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备案，属于违规收费，要求物业赔偿在自己租车费用的10000多元。中朗公司辩解说，王先生将车堵在小区大门，造成小区秩序混乱，而且拒不缴纳停车费，收费及锁车都是按照小区管理制度和业主公约执行，收取停车费没有备案是因为原小区物业不和公司交接相关材料，而且公司按照业委会委托对停车进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中朗公司与小区业委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停车位服务管理收费办法对小区业主具有约束力。王先生驾车在小区内停放，物业公司提供了停车管理服务，理应缴纳停车费。在没有缴纳的情况下，物业公司按照停车管理公约规定对车辆加锁的处理没有明显不当。王先生事后没有及时缴纳停车费并租赁其他车辆的行为属于自行扩大损失，据此法院不支持王先生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王先生提出上诉。二审开庭时，王先生表示，物业可以挪车，但不应该锁车。小区管理公约违反物权法，限制了物权人对于物的占有使用，应属无效。由于物业扣车，自己被迫租车，并非自行扩大损失。 物业公司当庭解释说，业主一个停车位上可以录2个车牌号，但只有一辆车可以停，第二辆车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收取停车费。对此，物业公司曾公示，如另有其他车辆进入小区，需提前向物业备案，物业会取消原有备案车辆，如果不告知，属于临时停车。王先生弃车后，我们只能疏导其他车辆从其他门出去，直到当天下午3点，我们仍然联系不上他，只能挪车锁车。对此，王先生表示，这个规定直到一审时他才知道，物业公司没有开业主大会告知。交涉中，物业公司还要求缴纳罚款并参加义务劳动，这让我无法接受。物业公司表示，缴纳罚款和义务劳动都是小区管理公约规定，按公约规定，如果不进行义务劳动，物业可代替劳动，但业主要出代劳费。因物业公司拒绝调解，法院将择日宣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一个眼神颠倒众生情，过夜倾城。一双高跟欲罢不能轻，过在清晨。比可门更可门。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更爱人，不放任不安分，那矛盾可以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主门，牺牲依然兴奋，看我转身一无情，晨曦卷红尘，谁不好生，谁叫上天不 人，消息团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4到6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